相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汽车驶回公司的路上，杨凡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周大业、马特坐在后边。杨凡一直在打盹儿。马特问周大业：“你给小智他爸那一个报纸包里边什么东西？”周大业一愣：“问这个干嘛？”“作为哥们儿啊，当然是关心你了。”“你真关心我呀，就帮我追账好了。现在呢，好几个销售商都不返款呢。”“那是杨凡销售部的工作，你是总经理助理，责无旁贷呀。”“都是哪儿欠账啊？”“咱大业公司的瓷砖啊，主要销往云贵川三省，欠款都不少。”“哥们儿，先别说这个追账的事儿啊，你那个纸包究竟是什么呀？”周大业两眼通红，兔子一样盯了马特一会儿。“是食品添加剂。”“你别骗我啊，咱俩可是多年的哥们儿。”“真的？”“是查多酚。”“干什么使的呀？”“放在食品里或汤料里有八大作用。第一，消除有害自由基；第二，抗衰老；第三，抗辐射；第四，抑制癌细胞；第五，抗菌杀菌；第六，抑制艾滋病毒；第七，食品保鲜；第八，兴奋神经。”“恐怕这第八条才是目的吧。”“你别听风就是雨，现在查多酚是公开出售的东西，200块钱一公斤呢。”“既然可以公开出售，你还鬼鬼祟祟的传递个什么劲儿？”“你小子别老刨根问底儿好不好？不是云南这地方买不着吗？”马特盯住周大业通红的眼睛：“既然这查多酚卖这么便宜，怎么你仅给人家一包呢？这不符合一般规律啊。”“你什么意思呀？”“哥们儿，我肯定帮你追账，但是呢，你也应该告诉我实话。你是想帮我还是想毁我呀？”“当然是帮你了。”“我告诉你，那是一包麻黄素。”“你他妈胆儿真大，麻黄素是随便能倒腾的吗？”周大业瞪大眼睛看着马特：“怎么不能啊？一个朋友治哮喘、止咳，还治鼻炎，违规了怎么的？”“你别装洋蒜，谁都知道麻黄素与吗啡、海洛因的作用相似，既是药用原料，又是加工毒品的直接原料。冰毒、摇头丸、麻古都可以用麻黄素制作，是国际禁毒组织严格控制的医药原料之一。”“别耸人听闻，人家犯忌难道连病都不治了？反正啊，我劝你立即悬崖勒马。难道再把麻黄素要回来啊？”“对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啊。”周大业想了想， 挠着头皮。要么就罚你再跑一趟。我去，咱没想违法，为什么要染这一水啊？再说了，如果你周大业进去了，我找谁要那10万年薪去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去吧去吧。司机停车，马特拉开车门跳下去，叫了一辆三轮出租向县城驶去。到了小智家，见一个穿着蓝色西服套装的美女姐姐正在跟小智他爸交接。小智他爸问，你叫啥子？对方回答，我叫叶纯。小智他爸问，你是不是周老板的朋友？对方回答，没错，他有一包东西要交给我。小智他爸说，你等等啊，便转身进屋了。马特从美女姐姐身后一个箭步窜进屋，拽住小智他爸说，大哥，不，伯父，你慢着。叶纯接近40，明眸皓齿，面若银盘，头发优雅地盘在脑后，长得既像潘虹又像梅婷，蓝色西服翻着白领，他正要和小智他爸交接麻黄素，被马特中间插了一杠子。马特跟进去拦住小智他爸，大哥啊，不，伯父。这叫声直让小智他爸发笑。马助理老弟啊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，竟把自己降下一辈。哎，是这样，小智是我的好朋友，就像亲妹妹一样。小智他爸哦了一声。马特又说，周老板让我来告诉你，那个纸包啊，先不要送给叶纯，你就交给我吧。小智他爸说，不对吧，周老板如果有变化怎么不通知我呢？马特说，伯父，我可以给他打电话让你接听。小智他爸说，你别喊我伯父了，我听着别扭。马特立马拨通了周大业的手机。周大业在那头问，马特顺利吗？马特说，你跟伯父啊直接说吧。他把手机递给小智他爸，让他们通话。就听周大业在手机那头如此这般说了两句。这边小智父亲连连应声，好好，我听你的。他把手机还给马特的时候，见叶纯就站在他的旁边。他几时进来的，马特全然不知。叶纯神态自若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马特说，周大业啊，把东西拿错了，该给你的却没拿来。叶纯对小智他爸说，大哥啊，你拿过来让我看看是不是错了。小智他爸说，不行，周老板让给马助理。小智他爸说着便从一个抽屉里取出纸包递给了马特。马特点点头，便跟小智他爸告别。叶纯紧随着马特走了出来。先生，你是大业瓷砖的人吗？马特说，没错，公司助理马特。哦，自己人，我是南德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，咱俩同行。马特站住脚，我听杨凡说过，南德是销售瓷砖的公司，手里掌握着好几家陶瓷公司，几十种产品，而且压着大业很多钱，对不对？叶纯喜笑颜开，拉着马特坐在门前凳子上说，哎，说来话长。马特眼珠转了一下，叶大姐，你够亮啊。叶纯笑着说， 是吗？老喽。论身材啊，你像老一代的明星潘虹，但是呢 比潘虹还年轻。论身材啊，你像新一代的明星梅婷，又比梅婷老道，已经离婚了吧？叶纯抿着嘴笑了起来。马助理，你什么意思呀？盼着我离婚呢？美女过日子呀，都不将就，说离就离，否则不算美女。奇谈怪论。马特突然进入正题，现在啊，欠别人钱的是爷，追钱的人是孙子。啊，说我呢？我这个人呢，历来说话不会转弯抹角，您别见笑啊。据说你们公司欠我们300多万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叶纯爽朗大笑，说来话长，走，找个茶馆坐坐。两句话过来，马特就看出叶纯是个有主见的女人，而且也是离过婚的人。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，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。走出小智家，街边不远处有一家名茶轩，门前挂着红灯笼。一辆大巴车停在县城旅行社门前，大家从车上走下来，马兰兰又在打手机。 马特，我回来了。 好啊，来公司再住2天吧，好好歇歇，你肯定累得够呛。 不了，我一会儿就买回天津的火车票，直接回去了。幼儿园工作那么忙，我不忍心长时间在外边飘着。 你真是一个以工作为重的好姑娘，什么时候我回天津，一定去幼儿园看你。 我给伯母带了一点东西，回去以后啊，就送你们家去了啊。哦，对了，伯母是不是爱喝茶呀？我带的就是普洱。 好普洱啊，老贵了，干嘛让你破费啊？你也不富裕啊。 我虽然不是大款，给伯母花点钱还是心甘情愿的。回天津以后啊，我继续帮你推销瓷砖，幼儿园里的孩子家长有开发商，还有干建筑的，没准啊就对瓷砖感兴趣。 谢谢你啊，真难为你了。如果呀要是真卖出瓷砖，我一定给你提成。哎，对了，你在云南帮我推销瓷砖也该给你劳务费。哎，你找我妈领吧，一会儿啊我告诉我妈一声。 咱俩之间领什么劳务费呀？让伯母给咱俩存着好了。 马兰兰合上了手机，马特却看着手机愣住了。感情这马兰兰这根线还越扯越长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小文随着旅行团的人们行走在风景区，边走边拍照。休息的时候给陈阿姨打电话。 大姨，这马特真善解人意。 好啊，只要你喜欢他就好。 本来我想放弃马特了，可是云南风景区这一转悠，我爱屋及乌了。 小文呐，是这么个事，不过呀，我还要劝你一句哈，想办法多了解马特，免得日后两个人吵嘴打架。马特呀，就是因为和前妻总吵架，结果两个人离婚了，不是？都是独生子女，谁都不让着谁，所以啊，还是先多接触、多谈、多共事，互相磨合、适应，找结合点。 大爷，我听您的，回来后啊，我要在马特公司住几天，跟他好好聊聊。 对，这就对了，必要的时候啊，你诱惑一下他，看看他对女孩子是不是绷得住。 大姨，您净出馊主意，他要对我非礼怎么办呢？天高皇帝远的，我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 哎呦，让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还真不放心了。哎，闺女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把门插好了啊，别让坏小子 钻了空子。 我会的。 马特和叶纯找了靠窗的位置，刚坐下，穿着紫色对襟小花袄的服务小姐便将价目表递了上来。叶纯看也不看的摆摆手， 莱胡普尔。 小姐问，多少钱的？ 叶纯道，100的。 马特不经意间把手包和纸包都放在桌子上，叶纯便一下子把纸包抢在手里，三下两下把纸包外包的猴皮筋儿退下，随即又打开了报纸，只见里边是一个大约32K 的塑料袋，袋里面是大半包土黄色药片。叶纯突然一惊，对着塑料袋瞠目结舌。此时马特看不出来他是装腔作势还是真的惊讶。叶纯说， 怪不得周大爷说弄错了，还真是错了。 什么错了啊？ 我们开餐厅找周大爷要茶多酚，他给我们弄来麻黄素了。 马特揶揄说， 这多好啊，几时上瘾随便抽两口。 马助理，你这么说是犯罪，你知不知道刑法第347条明文规定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一概判刑3到15年，还要处罚金。 你本来就是收麻黄素的呀，顷刻之间便反客为主，倒打一耙了，几句话就让自己占据了主动，够油的呀。 叶纯把纸包重新包好，用猴皮筋勒上。 难道你没感觉你正在犯罪吗？ 谁犯罪啊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 叶纯又笑， 马助理，你真小儿科，你明明手里拿着毒品， 我可告诉你啊，刑法第348条明文规定，非法持有鸦片1000克以上，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，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，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你这袋麻黄素至少500克，我如果给110打个电话，你立马就会被抓，判你3年有期徒刑，罚你20000块钱，你信不信？ 贼喊捉贼呀，要想规避法律，没有不研究法律的嘿。 什么呀，明明是周大业想讨好南德销售公司。 也可能吧，他是想让你们快点结账。 这是高压线，不能碰的。 马特转了一下眼珠，把纸包装进自己的手包。 叶大姐啊，我来云南时间太短，很多事情啊都不知道，还请您多照应啊。 我看你也像初来乍到，以后啊不论给谁办事儿，都要留个心眼儿哟。 说话间，一个穿警服的警察走进茶馆，马特和叶纯面面相觑。警察走到马特跟前，看看马特，再看看叶纯。马特紧张地绷直了后背，两眼紧盯着叶纯，不敢旁顾。警察又走到收银台，和小姐耳语几句，然后出门去了。马特长出一口气，叶纯说， 真悬。 这时两个年轻人撕扯着挤进茶馆，接着吵了起来，声音很大。叶纯皱皱眉头忍住了，两个年轻人推推搡搡的就往叶纯和马特身边吵了起来。叶纯忍无可忍，站起来劝架。一个年轻人突然拧住叶纯一只胳膊，叶纯疼得不由得扭转了身体。就在此时，另一个人突然之间抓住叶纯的手包，转身就逃。马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也拧了个麻花。这个年轻人痛苦地弯下腰，马特伸手夺回手包，收银台小姐便急忙打了110。 两个年轻人一起围打马特，叶纯借机抓回手包，惊恐地看着马特和两个年轻人打架。刚才那个警察进屋来了，一声喝断，年轻人停手，警察分别给他们戴上手铐，押出茶馆。临走，警察拍拍马特的肩膀，对叶纯和马特说：你们一起来趟派出所吧。一个小时以后，马特和叶纯重新回到茶馆。叶纯痛苦地抚弄自己的胳膊： 我本来就有肩周炎，又被拧了一下。 马特说：我呀，原来是武术馆的兼职按摩师，按摩拿捏是我的强项。 哦，这么说颈椎腰椎肩周炎都能治了？ 差不多吧。 我的肩周炎呢，挺厉害的，颈椎也一直不舒服，你能按摩吗？ 你如果不介意，我可以试试。 捏起来疼不疼啊？ 主要是酸胀。 叶纯挺直了腰和脖子，先来肩肘吧。 马特让叶纯给他手上倒上一点茶水搓一搓，掏出手绢擦干，然后开始捂住叶纯肩头，慢慢按摩拿捏。按摩一阵儿，叶纯便活动几下，再按摩再活动，叶纯感觉好些了，便对马特点点头。接着马特站在叶纯身后，一手扶住叶纯前额，一手捋直他的后颈，再分别按摩他几节颈椎，然后再两手托住他的两腮向上扳，动作要领犹如医院里的牵引。叶纯突然说： 马助理，你是离过婚的人，对不对？ 马特很是诧异： 周大爷告诉你的？ 叶纯说：没人告诉我，是我看出来的。马特更诧异了： 离婚男人还有什么特征吗？ 叶纯说： 没错。 我很纳闷，能不能说说？ 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小花的父母担心小瓜报复，他们会同意小五与小花在一起吗？夏佳丽和马特一起讨论花卉市场的商机，马特会有何建议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